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又到礼拜五晚嘅玩乐高地啦。咁啊，今日请咗一位新嘉宾，就叫阿 Jen。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 系点啊？我哋点认识啊？ 点认识啊？其实就都系透过一个LEGO 玩家嘅群组啦。咁啊，咁啊，识到一啲LEGO 嘅资深嘅玩家。 咁啊，识到啲资深玩家系应该嘅，因为你即系摆嗰啲变形金刚相咧。驚為天人，真係驚為天人。 過獎過獎。 咁我想問啦，你係玩咗 LEGO 幾耐啊 ？MOC， 我大概玩咗一年左右到啦。 一年。OK， 嗱，其實我有少少慚愧嘅，因為呢個節目咧，小弟就2016年4月開始做，係啦。嗱，咁啊，其實做到今時今日都做咗3年半。 嗯。 咁啊，我係未有一件 MOC， 係啊，所以即係。即係我嗰陣時同你傾偈就話：喂，你砌到咁嘅功力喎，大佬起碼都應該冇翻十年都有八載啦。咁但係你同我講一年係啦，會唔會快咗啲咧？ 唔係，可能就即係我都花好多時間嘅。即係我每日翻到屋企都用好多個鐘，即係食完飯就可能砌到瞓覺咁樣就砌嘅。 嗯OK， 嗱，咁啊，等技術人員翻嚟咧，其實有第一張相要俾大家睇一睇先嘅，因為你嗰套變形金剛系列咧，就真係實在太誇張啦。嗱，麻煩技術人員 OK 嘅話，可唔可以去第一張相先？咁啊，呢張相就係阿柯柏文先生同阿小黃蜂，其實呢張相裡面，哇，真係喂大佬，你砌到咁嘅樣喎！即係你可唔可以同我講下你係點啊？即係點樣砌出嚟？實物化定係開頭 software 啊？ 嗱，而家你哋睇到嗰個咧，其實就用一個 LEGO 嘅 software 啦。咁佢就可以砌完出嚟咧，就再可以打燈啊。 實物化 可以做 render， 係啦係啦。 嗱，我想講犀利在係咩咧？初我就係見到，哇！喺咁即係。咁仔細嘅嗰個 MOC 啊，其實喺 LEGO 界都少見嘅。咁啊，後屘阿 Jackie 就同我講，佢話其實眼前嘅呢張相都仲係嗰個叫做 software 砌出嚟， 電腦 render 嚟嘅。 係啦，即係點解？喂，好搞唔搞？做咩玩 software 先啊？你都幾另類喎。 係咯。大部分嘅玩家咧， 因為唔夠錢咯。 可以咁講啦。一來即係唔夠錢啦，第二冇咁多地方去擠咁多 LEGO 啦咁樣。咁最初接觸其實我都真係買啲一件件嘅 LEGO 翻嚟砌，咁就最初砌啲叫 brick heads 啊，即係嗰啲大頭。 大頭 係啦係啦。咁慢慢。砌下就自己想去做一啲嘅創作，咁或者當時又砌一啲電影嘅 character 咁樣啦，咁就開始接觸咗。原來有啲人係用 software 喎，咁嗱冇後果嘅，咁我純粹就係去到個 software 就慢慢去摸，咁就開頭都係砌下啲 big heads 啊，比較細啲嘅，咁跟住就開始想去砌一啲機械人，即係其實好多男仔都係嘅，都好細個，都中意機械人，即係好中意啲結構，咁開始去研究點樣去真係去學。去點樣砌嗰啲手腳嘅關節啦？ 但係個 software 叫咩名 字？我用一個 software 叫Make Up Bricks 嘅。 Make Up Bricks 就M E C A Bricks B R I C K S 有冇 S？S 有嘅。 OK， 喂，咁其實即係用個 software 砌啦。 嗯。 嗰個 application 易唔易用？ 我覺得都相對是 user friendly 嘅 ，OK， 係啦，因為其實佢都係你可以拖啊，可以點樣去喐嗰啲件，其實你等於將個砌積木嗰個操作就擺喺電腦入面，你都係一粒一粒咁樣去砌上去咁樣嘅，都係 OK。咁譬如我講大黃蜂啊，喺呢張相係小黃蜂啊，即係佢如果要即係你整呢個樣出嚟係砌咗幾耐咧？喺 software 我大概砌了一個星期到啦， OK， 咁每日都可能有幾個鐘去砌咁樣咯。 但我就係想問啦，嗱，佢喺呢個 software 裡面嘅嗰啲 lego 件咧，喺現實世界都有嘅。 有嘅，因為嗱，其實 係啦，最緊要呢樣， 最緊要呢樣，因為其實頭先都講好多玩家佢哋都係揾一啲真實嘅 lego 件去砌。咁我其實去砌呢樣嘢都有諗，喂，會唔會都可以砌多實物呢？咁通常其實我哋啲叫 MOC 嘅玩家就會有一個叫 Bricklink 嘅， 我真係好慚愧，一年大佬 係啊 ，Bricklink 嘅平台，即係佢係一個交易所嚟嘅，即係一啲 LEGO 嘅散件。咁佢可以 search 就係話，譬如因為其實每一粒嘅 LEGO 嘅零件，佢都有一個獨立嘅 part number。咁我就會 search 究竟有冇呢個顏色啊，有冇得賣？咁有嘅 ，OK。咁我就會真係用嚟砌噶啦。 OK， 係 啦， 就係咁樣。 咁嗱。可以去翻個去個曬鏡啦，直情唔該你。嗱咁啊，即係眼前呢只小黃蜂咧，咁啊真係實體化咗。嗱咁又想問一下啦，喺 software 玩得咁過癮啦，到到真係砌出嚟有冇啲 obstacle， 即 係 我又唔可以話問題。係啦，即係會唔會話到到要砌出嚟咯，有少少即係 challenging 咁樣？ 都會嘅。嗱，最痛苦嗰、那個。階段咧， 好彩咁咪仲有深色衫， 係最痛苦嘅階段就係、是當我手頭上因為我用 software 砌咗之後咧，佢可以 gen 一個 Excel 出嚟，就係、是total 我用咗啲咩零件，咁我就係啦。咁、 oh, okay. 我其實 佢之後再 extract 去 Excel 嗰度， 係啦， 幾過癮啊！ 係噶，係噶。咁我點樣去 break link 去買零件咧？我可以直接成個 list upload 上去。佢就會自動即係話俾我聽，究竟呢啲嘅零件可以喺邊一間 shop 可以買得到啊？喺啲咩地方啊？咁樣嘅。 啊 ，sorry， 即係嗱，你將嗰啲你需要嘅 parts 就放喺 Excel 度， 係， 然之後 upload 上去 Bricklink， 哇咁勁， 係 ，OK， 係啦，佢哇我都係頭先先， 都係自己撞嘅嘢 ，OK， 都係自己撞， 我真係好慚愧真係。 咁 燈先， 但係最痛苦， 正眼先發光啦， 系啦，最痛苦就是原来发觉好贵嘅，好贵，因为 有冇去现时点三楼帮衬下？ 有 都有。 但系就佢揾唔齐嘅，即系因为 定系你啲嘢太撩楞， 太撩楞我可以咁讲。因为其实头先所讲真实去砌同埋我用 software 去砌嘅分别咧，就系我冇考虑到要揾呢啲零件嘅难度或者个价钱。好多嘅玩家其實佢真係手頭上有啲乜就砌啲乜，咁佢冇擔心呢個問題。咁我一砌完咧，好大鑊，即原來係咁難買嘅。即係舉個例，我依家要砌成一隻大黃蜂，可能我揾咗五六間嘅 shop， 我先買得齊。可能佢一間喺波蘭啊，一間喺德國啊，一間喺馬來西亞，即可能係好多嘅地方我先揾得齊啲零件嘅。系啦，咁所以就呢个过程就好痛苦。原来我要揾齐呢啲零件，要经咁多嘅地方去买啦，原来又要俾咁贵嘅价钱啦，咁样。 但系即系砌出嚟都开心嘅。 当然啦，都好有满足感。 喂，咁其实嗱，你砌咗呢只大黄蜂啦，同熄翻佢先。 好。 点解只眼？ 系啊，佢隔一集会熄咗嘅，嗰、 okay, okay. 那个尿袋系咁样。 哦，得唔紧要。嗱，咁我就想问啦，佢同 software 里面嗰只大黄蜂后屘 turn out 有啲咩不同？ 其实同想象中，即系或者话 software 嗰个都系100% 嘅。 哦，100%添啊！ 100%。 因为我喺做节目之前，咪问你话，喂，嗱 ，software 里面其实可以砌到完美嘅，但系你将佢实体化之后，可能因为你在 software 用了很多很細粒的件，你實體化之後你會發覺其實承托不到， 是 但是這隻我又即我估計因為它本身用的件不是太多， 是 所以你真的可以 100% 變成這隻實體化。 OK OK， 其實這一隻呢 total 大概六七百粒左右的磚用了， 哇都很多 都很多的。咁最重其實在個頭，咁嗱呢只真係第一隻咧，其實就真係冇乜經驗。其實個頭差唔多砌到密曬窿噶啦，已經係 密曬窿，即係 砌密曬嘅入面，即係唔係 即係冇窿窿冇窿窿。OK， 係啦。咁翻嚟發現咧，的而且確咧個頭咧係好重嘅，即係佢唔可以 好靈活去左右擺，因為可能會真係企唔穩嘅，有機會呢一隻。 有冇問下 Jackie 佢係呢個 lego 界嘅翹楚？ 其實我由 day one 開始砌都請教咗佢好多。 OK OK。 咁真係嗱，呢個第一隻咧，其實就唔係咁多經驗，咁呢個就發覺即係當然啦，而家都企得穩嘅，係啦，咁但係未必可以即係做一啲屈腳啊嗰啲嘅姿勢嘅。 喂，但係第一隻都咁樣， 係 咯，係啊，覺得自己勁唔勁先？ OK 嘅都都 OK。 喂，咁嗱，你喺 software 設計佢嗰陣時，都係由頭開始， 由頭開始。因為其實我 想問埋啦，到砌嗰陣時，會唔會反而由腳開始砌咧？ 我每一隻的變形金剛都會由頭，因為點解咧？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神髓咧係嗰塊面啊， 雕個頭先， 雕咗個頭先，冇錯啦。咁我都會真係，譬如大黃蜂，我真係屋企有一隻十幾寸，我諗係大概30几cm 咁大隻嘅大黃蜂嘅 figure 啦。咁我真係有件實物去將佢嗰啲面部嘅金屬啊、機械啊點樣，我嘗試初頭用一啲磚去砌咗出嚟先。咁我砌到似啦個面，咁然後就開始砌曬成個頭，係啦。咁啊砌到個頭，咁我覺得真係似啦。咁我先開始砌個身或者啲手腳嘅。 但係你意思就係話，其實你已經有咗嗰、那個。software 嘅嗰個版本， 係 跟住嗰陣 ，OK， 係啦係啦，我先喺 software， 我會拼咗個面譜先咯，即係咁講，即係譬如你見到隻眼啊、個口啊、兩邊面啊，跟住開始砌上面個頭盔啊咁樣，咁我開始即係砌，覺得都同個模型係幾似樣嘅，咁先至開始慢慢砌其他部分咯，都係 OK。喂，嗱，咁我想問啦，唔係想問啊，想講翻啊， 係。 其實今集是講變形金剛嘅，好似我又都唔記得講。咁佢嘅嗰個version 係根據最新嗰集啊，定還是係之前一二三集嘅大黃蜂？ 呢個係一二三集嘅電影版嘅。 OK， 唔係點解我問呢個問題呢？因為我都唔係好分到，唔係因為我最記得你砌呢只，你公布呢只大黃蜂嗰陣時係咁啱跌變形金剛大黃蜂 外傳 啊，係啦係 外傳， 我就見過一哇咁似嘅，但係唔係跟嗰個版本。 唔係跟嗰個版本。點解我會砌電影版呢？因為其實就當然好多一啲變形金剛嘅 fans 嘅，但我發覺大部分變形金剛嘅 fans 咧，佢都會中意 Gen One 即係原組嘅動畫版嘅造型。咁我亦都即係 Google 去 search， 即係全世界各地都有好多玩家去砌變形金剛，但係佢哋都比較集中咧係砌動畫版嘅。 動畫版係 係啦。咁跟住當時出咗個大黃蜂外傳咧，都見到有啲玩家去砌。咁唯獨是我就發覺係冇玩家咧去砌電影版嗱，佢 total 有五集啦，就佢比較少人去砌呢五集嘅造型， 係同埋電影版嘅變形金剛咧。muscular 啲同埋惡啲， 係冇錯。 I mean 惡又唔係話即係貶義，即係惡啲。 機械感比較強， 機械感強啲。 比較強。 喂，咁啊，其實我諗都可以去翻第一張相先咯。即係俾大家睇睇變形金剛嘅柯柏文。咁嗱，你見卡通版就即係大家都知 道，大家都知道係啦。 而呢個就真係喂，跟住嗰個電影版嚟砌。喂，會唔會有啲難度咧？ 其實開頭我去砌咧，係冇諗過個難度嘅。 OK， 你反正都係 software 。係啦，係啦，即係我都係又係用翻頭先講個方法先睇咗個面啦，砌咗個頭開始似。咁譬如呢個柯柏文係難嘅，因為佢嗰啲嘅身上嘅，譬如胸肌啊嗰啲，其實都會用咗一啲一啲波裝 係 去，因為佢我唔係四四方方嘅，即係我又斜啊，又有啲向外反出去啊咁樣，咁都係用一啲波裝去扣住，譬如你一見到個胸肌係一個車窗啊嗰啲咁樣。 喂，咁嗱 ，software 就做到啦，咁呢只 Opera 文你都會將佢實體化， 會嘅， 你有冇信心都可以100%？就係 software 呢個樣子，定還是啊？可能真係要 compromise， 有啲太細嘅件就唔得啦，真係怕太重啦，一塊過咁樣。 哦，其實就因為呢個 Opperman 就距離我第一隻大黃蜂中間都已經有砌過七八隻其他嘅嘢噶啦。 哦 ，OK，OK。 咁的而且確我都有考慮到嗰個負重能力。咁我亦都請教咗 Jackie 啦，或者一啲其他資深嘅玩家。最重要最重要就係、是、當然啦，力從地起嘅，即係對腳要穩先。係。咁呢隻 Opperman 個腳嘅關節同呢隻大黃蜂係完全唔同嘅。大黃蜂我係用一啲波裝嘅關節。但去到呢隻 Opperman 咧，我就用到即係玩開嘅玩家都知嘅，就一種叫波板糖嘅。 波板糖 係。波板糖。咁甚至乎一層波板糖唔夠力嘅話咧，我係用夠兩層波板糖。 喺呢個 software 設計已經有波板糖。 波板糖係。 哇！喂，呢、這個幾勁喎！呢、這個 software。 我都係問一啲前輩佢教我嘅。 係咪 Jackie 嗰啲 ？Jackie 啦。 係啊係啊，呢、這個係我哋 LEGO 界嘅萬人啊！我成日咁樣話佢，佢屌我，唔好咁話佢。 唔係佢真係勁嘅， 真係勁真係。 因為其實我最初跌入 MOC 嘅坑咧，其中都好中意佢砌過嘅一啲嘅作品。 佢。 六神合體啦，咁樣 斷空我啊， 係啦係啦嗰啲啦，咁都同埋就我為咗減輕個負重，其實個 body 我入面係用一啲 tech 力件去砌一個空心嘅骨架， 音係同埋 tech 力件首先穩陣，穩陣用嘅件又可以少啲， 係啦，咁因為嗰啲 tech 力件係三個方向用啲 shot 去鎖實咗個中空嘅 body， 咁主要其實入面有空心嘅。咁我係鋪上個面，即係譬如我將個面嗰啲嘅就慢慢一嚿一嚿去鋪上去，咁所以就其實個 body 就唔重嘅，咁個頭入面咧其實都用咗一啲中空嘅設計嘅，係啦，咁啊變咗就盡量去減輕佢嘅重量啦。咁兩方面咧，一就加強個腿部嘅關節個穩固嘅程度，第二就係偷空咗上面個 body 同埋個頭嘅一啲嘅重量， 減低個重量。O K， 係啦，係。 嗱，咁啊，即係由於時間關係啦，咁其實都即係今日小試牛都準備咗。其他設計俾大家睇嗱，咁啊有啲將會實體化，有啲就唉真係唔知得唔得啦。咁啊，尤其是下一張相咧，我有少少擔心啊。喂，呢只咁嘅阿探長 係 嗱，我嗰陣時睇到真係勁興奮啊，係啊。咁啊，但係你同我講未必實體化到， 係 係搞錯啊？ 呢個其實係我因為我就好中意變形金剛嗰五集嘅電影嘅、因為我好中意佢嗰啲角色嘅設計嗰啲機械感啊， 即係你尤其是電影嗰啲機械感， 機械感。咁其實我呢一系列嘅變形金剛，我全部都真係對照一個真實嘅 3D model 去砌嘅，即係譬如呢個探長我真係有一個原裝嘅 3D model，我會睇到曬，譬如佢隻手臂每一粒嘅子彈啊，佢嘅腳原來佢旁邊有個碌啊，咁樣即係好仔細去睇，咁我就真係逐件逐件去貼上去嘅。 咁我有個問題都要問翻啦，點解你會將佢哋嗰個形態係有少少即係 Q 版化，而唔係真係惡形惡相咁樣？ 我最初開始去砌咧，就係砌個頭先啦，頭先都講啦。 啊，不如就可以去翻個 side 鏡先，即係攞翻阿大黃蜂做 example。係啦，喂，點解咁 Q 先個樣？係啦。大頭身勢 係 搞咩先？ 其實原先我最初都係從 Q 版角度去砌。我最初嘅 idea 我想盡量還原佢個面部或者頭部嘅一啲嘅特徵。咁開始我初頭都係諗住砌 brick head 嘅 size 嘅啫。咁就發覺原來 brick head 嘅 size， 因為 brick head 係四乘四嘅，即係佢 四 乘四係啦係啦。咁原來我砌砌下，原來四乘四係還原唔到佢嗰個面部嘅特徵。咁跟住我，我唔理啦， 谷大喎。 係啦，咁我唔理啦，我盡量去還原。咁啊砌咗，原來個頭都幾重嘅。 可以繼續。 係個頭都幾重嘅。咁啊開始砌，咁原來個頭都咁大。咁如果我砌一個 original 嘅比例，咁啊好大隻咯。 OK， 咁所以我就不如咁啦，砌一个 Q 版，但系就啲手脚关节可以喐得嘅版。 因为 Brick Test 系真系一嚿嘢， 系啦，乜都喐，手脚唔喐得嘅。 咁啊，你又即系嗰啲叫乜一不离二啊？唉，冇搞咁多嘢， 不如我直情豁出去啦，咁样试下啦，系啦。 OK。喂，咁其实即系错有错着喎， 系 咯，即系为咗要雕琢好个头， 就越谷越大，反而就谷咗呢只。 其實都係試驗性質嘅啫，呢個。 嗯， 係啊，咁但係又好彩撞彩啦，又 都唔係啊，都真係犀利。我小弟好佩服，因為即係咁有電影感嘅變形金剛系列咧，其實你可能喺呢個全球啊。第一人啊，系讲呢啲嘅， 太过奖啦， 梗系讲呢啲， 太夸张。 嗱，咁我可唔可以去翻第二张相先？探长呢张，嗱咁啊，但系呢张未必实体化到，系嘛？ 呢、這个我谂个实体酥 太重， 个酥唔重嘅，其实反而个酥就唔重。呢、這个最大嘅难度就系个颜色，系啦系啦。 Okay， 即砌出嚟就应该都冇问题。 可以落下一张唔该，系啦，颜色系啊，即系呢个都 因为呢一个深绿色咧，喺即系原装嘅 LEGO 间 就比较少用嘅。 即系或者咁讲啦，其实你用呢个 software 所有嘅件咧，LEGO 都有出。不過顏色就 未必齊啦， 係、哦、啊，咁、okay， 啊，真係有啲遺憾。 因為探長呢個角色，佢原裝就係一個軍人啦，即 係 軍綠色嘅顏色咁樣啦，係啦。咁、嗯、所以就呢個只可以喺電腦裡面砌到出嚟啦。 慢慢落啲相，係啦。好，咁啊，下一張係佢嘅背影啦。咁啊，其實可想而知，你都即係你唔係一個差不多先生啊，背後咧。雖然冇人睇或者少人睇，你都唔理，繼續砌砌到好靚。 我係跟足原裝嘅設定去砌嘅，其實 是。OK OK。 係啦， 嗱咁啊，可以落慢慢再攞下一張嘅柯柏文。咁呢個就叫做近少少。喂，但我都想問埋啦，佢呢個 software 好抵死喎，即係你係可以任調嗰個角度去影佢。 可以甚至乎啲手腳我可以喐到擺到唔同嘅 pose 嘅。 OK OK OK。因為我最記得你擺上去嗰個 Legend Brick 嗰個交流交流區咧，哇！我一睇咁犀利，係真係好 eye catching 啊！咁可以再落下一張啦，咁啊都係佢個背影。喂，呢隻柯柏文啊，你設計咗幾耐？嗱，大黃蜂就一個禮拜， 係 啦，咁啊，柯柏文兩個禮拜， 差不多係個零禮拜啦。 Oh, okay。 因為我砌呢隻 Opperman 的熟練程度和砌大黃蜂已經不一樣了，即是砌多了很多，所以就、是快過之前的 估計可以再落下一張、原來是它、都不要緊。我想快問 Opperman 你真的要將它實體化，你估要用多少件、 我整隻 Opperman 大概是2400件到了。 哇 OK 是的，2400件到大概。 OK， 嗱咁啊，到呢一隻 麥加燈， 系啲麥加燈個樣子，好似同卡通片有啲唔同， 係好唔同噶，因為呢、這個我全部都係貫徹去跟呢個電影版嘅造型嘅。 係啦，所以嗱，我其實睇變形，我等下先，我電影嘅變形金剛我第一套睇嘅就係喺香港嗰套，即係咪去咗香港啊？哇！ 第四集，第四集 嗰套咪咩嚟㗎？咁打打下無端去咗嗰啲，即係總之冇費事， 係唔緊要 啊！總之唔好睇，即係我覺得真係唔好睇啊！所以我以嗰套變形金剛為標準咧，咁啊瀨咗嘢 嘅， 但係我啲朋友就同我講，其實變形金剛一二三集都好好睇， 係 OK 嘅。 Okay。 所以我集中而家呢個系列都係用一二三集嘅造型 嚟 設計。咁、 okay。 因為第四集你都好失望。 我即係唔講戲啦，即係我五集都有睇嘅。咁我純粹係好欣賞佢嗰個角色嘅設定，即係都係嗰啲機械感啊，好仔細啊。 OK， 咁麥加燈個樣都好猙獰喎。 是啊，我嘗試用一些 LEGO 去表達他的面孔啊，即是那些神髓咁樣啦，都係。 OK OK， 咁呢只都會 呢只都係會實體化嘅，係啊， 冇錯。咁可以去下一張啦，即係俾大家睇睇個背影。咁睇完啦，係咁啊，繼續落下一張，因為時間唔好夠。繼續落下一張啦，唔該。呢位角色就唔係好出名喎。 這個好多人唔知佢咩名字。佢喺變形金剛第一集咧，其實係第一個出現狂派嘅角色，就同大黃蜂對戰嘅。 咁佢係一架直升機嚟嘅本身，咁、直升機即係變形成為一隻機械人咁樣。 OK OK， 咁呢只會唔會都將 呢只都係會實體化？ 都會實體化。 呢只我都 可以落下一張佢。 都花了很多心思嘅，因為呢只其實就佢嗰啲機械， 相反， 即係佢嗰啲好多啲機械嘅設定，佢都會露出嚟嘅。 哦， 係啊，咁啊，同埋即係佢頭頂嗰、那個直升機個 呢個件係 螺旋槳個心啦，呢個係。 同埋佢同阿麥加登都係以灰色為主，咁 都係以灰色為主， 簡單好多。 比較係呢、這個係去到第三集先俾柯柏文殺死嘅，即係佢一二三集都有出場。 係 OK， 哇，即係都算係咁嘅喎。 係啊，同埋就你可以再睇細少少，因為佢個駕駛艙裡面都有個 mini fig 嘅，即係有隻人仔嘅呢位。 哦 ，OK OK， 但係冇我呢張， 即係可能呢張相都睇得唔清楚啦。係。 哦 ，OK OK， 哇，呢隻要實體化要用幾多件啊？估計 呢隻大概二千零到啦， 我喐呢度二千零。 其實頭先柯柏文、麥加登同埋呢只都 over 咗二千噶啦。 OK OK， 喂，咁但係你用嗰啲件細粒咁都合理嗱，但係佢哋就一定高過阿大黃蜂噶咯。 係睇翻個比例就應該係高佢一倍以上嘅。 嗯， 即係等於頭先阿柯柏文嗰張相咁樣咯。 OK OK， 咁可以落下一張啦。咁啊嗱。見到呢啲角色都係即係 喺第四 做到啦，係啦。咁第四集、 第四集、第五集嘅角色啦。 頭先我哋有傾過佢嗰個中文翻譯咯。 係佢英文叫 Crosshair， 就中文即係準星。 準星， 準星即係槍嗰個瞄準器嗰個準星。 O、okay, K， 但係呢隻綠色能夠實體化嘛？ 呢隻應該不能。 真係唔得 啊！呢隻應該不能。 O K O K。嗱咁啊，俾大家睇埋下嗰兩張啦。咁下一張係咪叫咩？路障啊？ 呢、這個叫 Jeff， 即係漂移。 啊漂移啊 ，sorry， 唔好意思。O K， 呢隻紅色應該實體化到啩？ 呢、這個紅色實體化，但係佢塊面嘅金色就可能難啲啦。 哦， 係啦、 okay, okay ， 可能就要用一啲黃色去代替咯、嗯。可以係。 哇，咁啊真係做 lego 咯，紅色面。咁我可以去下一張啦。咁啊，即係兩位 係 比較難實體化嘅， 比較難啲嘅。即係我嘗試都係，因為 software 就佢係冇一個限制嘅。咁我中意用啲咩都可以擺落去嘅。 OK， 仲有冇相？應該仲有一張。這個啊， 路障， 路障，這個真係路障。 這個都是在第一集出現的奸角啦，狂派的角色啦。 OK， 這個都比較特別啲嘅造型。咁不過呢個就係實體化又係有啲難度嘅呢、這個都。 佢係你第幾個設計的、 那個、我想是第七隻到咧，應該係。 嗱，咁收翻咁多隻啦，係咪應該冇曬啦？仲有冇？仲有一張。系啦，即系第二个角度俾大家睇下路障。可以去翻个大镜先。嗱，咁多只啦， 喂， 都我见你闲闲地都六七只。 系 最中意边只先？ 嗱，如果真系讲角色嚟讲，最中意系探长嘅。 探长， 但系就真系冇办法去实体化， 够抵死咯。 系几有趣嘅， 佢系你第几只设计嘅变形金刚？ 第二只。 哦，第二隻就係 第二隻，係啦。第一隻就是大黃蜂， 第一隻大黃蜂， 大黃蜂係啦。 OK OK， 咁即係睇下佢之後會唔會再出呢啲綠色嘅。但係喺 LEGO 世界，據我所知， 好少， 少啊，好少。 佢呢隻綠色唯一用過就係有一副 Mini Cooper 嘅車。嗯，但系就我都研究過，因為有啲玩家佢會叫爆 set， 就係買一 set 原裝 set 爆出嚟。 好 咁係啊，但係佢都唔足夠應付到我要用嘅。 十年前出過嘅 Toy Story 第三集嗰架垃圾車咧，主要都係呢隻深綠色嚟，但係佢嗰啲件冇咁雕琢嘅， 係我嘅設計其實都用幾多一啲叫斜面啊 斜面 弧形嘅磚， 同埋都冇乜粒粒， 係啦， 走粒粒化， 係啦。 OK， 咁所以都比較難嘅、都比較難揾，即係就算 even 我而家呢只大黃蜂。都好難揾得齊嘅，係。 OK， 嗱，咁啊，你估計你下次再即係砌嗰個作品係幾時？即係砌柯柏文。 係啦， 柯柏文已經砌緊。 砌緊㗎啦，其實、 已經砌緊啦。 其實就我砌咗柯柏文同埋麥加登個頭㗎啦，已經。 哦。 係啊，咁啊個身就未砌。 喂，咁啊，到你砌完之後，即係又上嚟傾下偈嘅咯喎。 好啊，冇問題啊，當然啦。 嗱，咁啊，今集即係貫徹最近啦，即係快快地講完就算啦。即係我覺得呢啲時候，哇，做足兩集喺度講玩講成，又好似唔係咁啱 mood。咁啊，今集就小鮮牛都講咗小黃蜂啊，即係如果叫我咁形容嘅話，咁啊，係咯，下次就嗱，拍爛檔，你會砌麥加登。 柯柏文， 柯柏文系好咁啊！嗱，下次会再捉阿 Jan 上嚟啦。嗱，咁啊，今集即系都再一次多谢阿 Jan 同埋技术人员。咁啊，下个礼拜再翻嚟。好，拜拜。 OK， 拜拜。